检测，全部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员工要持有阴性结果证明今日才可以翻工。集团话中午商场重开时，职员会在各出入口为顾客量度体温和消毒双手，并确保员工和顾客在场内佩戴口罩。而洗手间、扶手及自动电梯等公共设施将定时清洁消毒。集团又话闭馆期间聘用专业人员和安排智能消毒机械人，每日为商场内所有公共空间、通风系统、餐厅和商铺进行深层清洁和消毒。南韩单日新增418人确诊新型肺炎，感染人数较前一日增加，也都再次回升至400宗以上，累积超过92000人确诊。另外再多5宗死亡病例，累计1632人死亡。新增确诊病例中404宗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317宗。韩联社报道，近日单日新增病例徘徊400宗左右，大多数来自首都圈，而且全国各地接连发生零星感染，确诊人数随时都可能增加。另外随着天气回暖，民众出游聚会将会增多，流动人口亦随之增加，防疫部门对此高度警惕。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雾，有几阵骤雨，明日至下周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封路啦，咁就系受到火警影响，现时介乎东安街至到新田地街之间一段碧街，同埋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路道之间嘅一段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咧，仍然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以敦华庭沙田、盛瑞落车去愉景新城、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的，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嚟咯。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维清， 北京有招炳恒。3月7日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在过去一年，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坚守维基百科的精神，带给大家更多生活资讯。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选美活动，一听你就知道。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呢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这个国际新闻节目啊，咁啊为大家去分享一下，去介绍一下啲嘅国际时事啊。 冇错啊，又开展今个星期节目咧，同大家拣嚟一啲啦，值得关注嘅一啲国际新闻。不如首先咧喺节目嘅开初咧，我哋带大家去到新西兰嗰边啦，因为都发生咗咧连续有几次嘅地震啊。讲紧咧就系咧东北部嘅海域啊，新西兰嘅东北部嘅海域。海域咧喺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嘅时段咧，都发生过几次强烈嘅地震。局方就话咧，最近一次嘅强度咧都达8.1级啊。而震央咧系位于北岛东北面嘅黑马德克群岛，震源咧深度19公里啊。 系啊，今次嘅地震咧系连续咁几次嘅。其实同一个区域咧，冇几耐之前咧都发生咗一次嘅7.4级地震啊。咁新西兰紧急管理部门咧就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咁啊警告沿岸嘅民众咧就必须要撤离到高地或者系内陆嘅地区。咁啊新西兰吉斯伯恩东北海域咧，亦都系发生过7.3级嘅地震。 嗯，咁有网上片段都影到咧，海岸就出现咗一片白浪啦，不过就都未见到有巨浪嘅出现嘅。而事后咧嗰啲嘅警告咧亦都系取消咗。不过咧讲到今次咧都可以话咧系2018年8月以嚟咧喺地球上面发生嘅最强嘅地震啦。因为咧亦都见到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咧预计咧海浪嘅高度咧其实系可以达1至3米，而讲翻新西兰咧，上个星期咧先至纪念第二大城市基督城咧喺2011年嘅6.3级地震啊，当时咧系造成咗185人死亡啊。 嗯，所以都见到咧，其实新西兰咧都系一个都偶尔会发生地震嘅一个地方啦，大家要关注住啦。咁但系讲开地震咧，今个礼拜咧都有另外一个地方咧系发生咗地震啊，讲紧嘅咧就系希腊啦。嗱，希腊中部地区主要城市拉里萨咧，咁就喺今个礼拜三啊嘅中午时分咧，就发生咗6级嘅地震，咁啊伴随至有数十次嘅较强嘅余震啊，咁而星期四嘅夜晚咧，就再次发生5.9级嘅地震，地震咧就造成部分嘅建筑物同埋基础设施咧系受损，咁啊不过暂时未收到一个人士伤亡嘅报告。 嗯，咁希腊本身都系一啲地震咧多发嘅地区啦，咁由于咧希腊中部近日都连续发生一啲较强嘅地震啊，所以咧政府就5号咧嘅时候就宣布咧中部色萨利大区3座嘅城镇咧就进入呢个紧急状态，为期6个月啊。 咁根据呢个紧急状态底下咧，当地嘅居民同埋政府咧有权申请人力同资金嘅援助，去到修复地震里面损毁嘅房屋同埋企业嘅建筑啊，同埋咧就受到破坏嘅部分道路同埋供水嘅线路噶吓。 系啊，咁关注地震嘅情况到呢度啦，又转个焦点咧，去到澳洲嗰边啊。我哋转睇下咧，澳洲政坛咧近日亦都有一啲性侵嘅丑闻啦。 Jenny and I spoke last night. She said to me,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is as a father first. What would you want to happen if it were our girls?" 剛才聽到的說話呢就來自澳洲的總理莫里森啊，咁根據呢就係近期一啲爆出嚟嘅一啲政壇醜聞呢，咁佢就首先就咁講啊，佢就話呢就曾經向太太呢就提起呢個嘅事件啦，太太就要求佢啦，就諗下如果件事係發生喺自己個女身上，佢呢應該點樣處理呢，咁佢咧就本来就谂住讲呢番言论咧，就希望即系拉近咧就佢同埋即系呢件事件嘅距离啦， 或者系扑下火咁啦， 又或者系即系表现出啊莫里森自己咧都有一个同理心喺度啦吓。 不过咧，讲完呢番言论咧，反而就引起更加大嘅火头，因为外界就质疑啦。啊，其实咧，即系一件性侵犯嘅事件咧，其实都显而易见啦。有冇需要真系要谂到自己嘅亲生女发生呢件事，先至需要有嗰个同理心，或者要认真咁处理呢个问题咧？咁所以都见到咧，呢个性侵犯嘅政坛嘅性侵犯事件咧，都令到咧，即系唔单止系即系事件嘅主角啦，而至到咧就系莫里森政府咧，都有一啲火头扑咗上身。 系啊，不过讲翻今次啊，点解民众系不满莫里森去处理今次性丑闻嘅反应咧？都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實黨內可能都有成員是知道相關的性侵事件的，但是莫里森就顯得好像不知情一樣，也是令到有些人覺得黨內是沒有重視這個事件。事件的背景其實是怎樣呢？就要講回上個月的時候，前政治顧問希金斯就公開指控被執政的自由黨的其中一名前顧問在2019年性侵，而希金斯就說他是兩年前開始就帮国防工业部长就工作啦。个事件就是有一晚咧，佢同其他人去饮酒啦，饮醉咗之后咧，就被一位男性嘅高级同事咧喺国会大楼咧借罪性侵。不过事后咧，佢都解释点解冇即时报警，就因为呢一份工咧，亦都系佢嘅梦想嘅工作啦，亦都担心个事件公开之后咧，系会终结佢嘅事业。而事后都感觉到咧，其实系会被自由党限制佢发声啊。而亦都因为当时咧系十分之接近选举，直到近日咧，佢就見到澳洲總理莫里森咧就出席一場幫助性侵受害人嘅活動啊，就有個感覺就係覺得自己被背叛，所以咧就決定將事件公開啦。 咁呢位希金斯咧，佢係講咗自己嘅經歷之後咧，都見到咧更加多嘅女性咧就公開自己俾同一個男子性侵嘅啲經歷啊。咁當中更加指控咧，如果自由黨係有處理好呢個希金斯嘅事件咧，可以避免到有更加多嘅受害人。咁至於咧呢位希金斯嘅前上司咧，就係澳洲國防部長雷諾茲咧，就被控對呢件事件處理不當啊，甚至咧有啲講法就話咧，就佢曾經稱呼咧呢個希金斯為一個雪方嘅母牛添啊， lying cow 啦 嚇，咁都一個幾侮辱嘅一個指控啦嚇。咁啊，希金斯就話呢個嘅侮辱咧非常之傷害人啊，同埋話咧嗰種行為同埋言語咧絕對唔可以原諒。咁希金斯仲話咧，呢個係國會大廈幕後存在住有毒職場文化嘅進一步證據。 咁而莫里森事後亦都係要為呢位高官撲火啦，就出嚟講翻話雷諾茲咧對佢嘅言論係深感後悔，亦都係知道嗰啲發言咧係唔適當係錯嘅，而又解釋翻話佢係喺壓力好大嘅時間啦，喺自己嘅私人辦公室入邊咧去做呢啲評論。不過咧事件就唔係淨係得呢一單嘅，其實近期咧澳洲政府多個高層官員都因為一啲操守嘅問題咧，係面臨咗一系列嘅指控啦，咁令到咧莫里森保守派政府咧呢幾個星期咧都陷入一個越滾越大嘅危機啊！ 咁事源咧就係有兩名嘅澳洲參議員啦，上個星期五咧就收到一封嘅內幕信啦，就將呢封信咧就交咗俾聯邦警署。咁內容就話咧，現任律政部長波特咧就涉嫌喺1988年之前咧就係性侵一名16歲嘅女性，咁受害人咧就喺舊年6月自殺咗，咁曾經報案噶，不過咧死咗之後咧個案件已經被擱置啦。咁由於咧係澳洲嘅刑事案件，通常係要由原告提出證詞啦。咁而家個當事人咧已經係離世啦。咁啊，受害人嘅朋友就希望當局咧可以展開一個獨立調查相關嘅案件。不過總理莫里森咧星期一就拒絕答應啦，就堅持呢件案咧應該交翻俾警方去到處理。 咁而事件嘅主角啦，被指控嘅波特咧就否認指控啊，並且係堅拒辭職。佢就話自己都會放幾個星期假咧，就重新對自己進行一啲心理建設，又話有信心去重新去履行職務。其實剛才都講到話究竟點解民眾嘅不滿啦，都要講翻澳洲嘅一啲工作環境啦，特別喺政治嘅工作環境上面咧，都有一啲批評咧就係男性主導嘅，咁令到女性咧受到一啲不公平嘅待遇啦。見到有當地嘅一啲學者都認為咧，而家莫里森咧係嘗試淡化緊事件，亦都反映咗咧其實澳洲政治入邊咧有強烈嘅係對女性不公平嘅一啲文化。 好啦，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其他嘅一啲國際新聞嘅。 我哋到未啊？ 啊，埋案未？即细杰，我有啲晕浪，我想做。 咪住啊，瑞文，顶埋佢。事关我哋喺外展训练学校嘅帆船智丰号上面就到噶啦。讲埋俾你听啦，今个星期我仲请嚟咗外展训练学校嘅前教练黄伟健，分享点样喺船上面监测海上天气。 而我就请嚟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倾下乜嘢系绿色复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又嚟打开旅游事件簿，外国行山事件簿。旅游乐园三位成员早前到唔同嘅地方旅游。当然不会错过游山的机会啦。 仙奴第一次行山的体验究竟是怎样的呢？ 流连行山装备错误示范人版。 欧海星行山出动摩打脚。 有趣故事分享，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连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跟住落嚟咧，就要讲一系列咧，同都美国咧系有关嘅新闻啦吓。咁啊，睇翻咧就系美国咧就可以话系第一次啊吓，喺呢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咧，系第一次咧针对俄罗斯咧有一啲嘅行动啊。咁事源咧就系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咧就早前被毒害啦，咁之后咧翻到去俄罗斯咧就被俄罗斯当局拘捕。咁啊，今个星期二咧，美国同埋欧盟咧就联手制裁相关嘅俄罗斯官员同埋实体公司。就是拜登政府第一次对俄罗斯采取一些行动。 都要讲英国和欧盟就住纳瓦尔尼被毒害的事件，其实在去年都得出了是俄罗斯安全部门在今次投毒事件的幕后黑手的这些结论。看回美国今个星期已公布的调查结果，也都是标志着美国是首次指控克里姆林宫有份参与今次的投毒。而白宫发言人就引述一份评估的报告，就说美国的情报部门是有把握认定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对纳瓦尔尼是使用神经毒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俄罗斯要为使用化学武器是负上责任的。今次美国制裁的有7名的俄罗斯高官和14个同生产和研究化学品的俄罗斯实体。其中有13间企业和是一间的公共研究机构。欧盟的制裁就包括对于俄罗斯的官员实施旅游限制。 而美国就说俄罗斯是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会限制俄罗斯的外国援助，限制军售，禁止出口国防相关的科技和产品去到俄罗斯。而美国同埋都影响咗美国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担保等等。见到彭博社都引述消息就说英美是将会联同欧洲的盟友可能会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目标的其中之一可能会是俄罗斯的主权债务。 今次都可以看到即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和即可能采取的是什么行动。不过有些声音就质疑制裁究竟有些什么效果。因为譬如说是纽约时报的分析就说美国就多次对其他的国家实施制裁，以及就是美国影响力下降也都是会削弱这个制裁的效果的。而且制裁执行不当的话更加有机会就被制裁方就同美国是越行越远，即更加不听话。虽然拜登的幕僚可能认为今次的毒杀和拘捕事件是触发了俄罗斯的大规模示威，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在伊朗啊，或者中国啊，或者最近的缅甸事件之中咧，美国采取过啲制裁措施，都似乎起唔到啲咩作用噃。 咁睇翻美国喺宣布制裁之前咧，克里姆林宫就曾经发声明警告啦，所有嚟自美国嘅相关制裁咧，并系唔能够达至目标嘅，并且咧只系会加剧两国嘅关系啦。而俄罗斯外长咧拉夫罗夫亦都话，莫斯科咧系将会有措施咧系予以反击嘅，又话冇人咧取消对等原则呢一条嘅外交规则。 But who knows? Who knows? I may even decide to beat them for a third time. You know, they kept saying he's going to start a brand new party. We have the Republican Party. It's going to unite and be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I am not starting a new party.That was fake news. 好似都有一段时间冇听到佢声音啦。就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啊，吓今次咧就系佢卸任之后咧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说。咁就讲紧咧就喺二月尾啦，二月廿八号咧佢就喺佛罗里达州嘅奥兰多一年一度嘅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里面亮相啊。咁佢就批评拜登上任之后嘅表现系灾难啦，又话佢令到咧美国优先变成美国包尾。头先亦都听到声大讲啦，话亦都有个暗示咧，就系话自己会卷土重来。但系咧就澄清无意另组新政党。 咁其实特朗普都有喺演说嗰度咧，有再度去质疑旧年大选嘅公正性啊，就话自己赢咗两次大选，可能咧系会决定第三次咧击败对手。咁究竟啊佢会唔会有机会再参选？而佢嘅民望而家其实系点嘅咧？睇翻咧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嘅民调显示咧，有55%嘅与会者咧系支持特朗普去成为2024年。嘅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嘅，而在之前咧都见到各种民调都有显示，其实特朗普咧系仍然有唔少嘅支持者嘅，所以咧都有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助理分析就话啦，都有种种嘅迹象啦，系证明特朗普仍然系喺共和党入边咧有重要嘅位置。而见到今次嘅演讲啦，其实都系大会入边啲压轴嘅高潮嚟嘅，都有听到头先都听到话会场入边啲群众嘅欢呼声。入面又会又再去嗌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啲口号，甚至会场外面呢都摆咗一个係镀金嘅特朗普嘅雕像。咁呢啲种种其实係咪又反映咗特朗普嘅民望其实仍有一定嘅影响力呢？ 好啦，讲完一啲美国相关嘅新闻之后呢，跟住落嚟播放嘅环节啊，人物档案呢亦都係一个同美国相关嘅故事。今个礼拜呢就会同大家讲一讲一位医生，亦都系一位记录者，佢咧就系影咗好多相咧，就记录关于新冠肺炎期间嘅一啲状况嘅。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医生与记录者斯科特·克布纳。 新型肺炎嘅全球确诊数字每日都喺度跳动，数字背后，前线医护喺手术室竭尽所能拯救生命，手术室内嘅紧张、疲惫、忧郁嘅气氛。日日都被斯科特·克布纳用相机记录低。克布纳在个人网页这样介绍自己： 摄影不是我日头翻的工，亦不算是我的夜班工作。我由朝到晚的正职是急症科医生，是我的最爱。不过摄影仅次其后。 29岁的克布纳来自洛杉矶综合医院。克布纳去年首次照顾的新型肺炎患者是一名50多岁的妇人，她严重发烧，全身出晒汗，但是仲识开玩笑，话医生着住全身防护装备应该比她更加热。由于她情况严重，医院在插喉前安排她同家属视像通话。家属问克布纳应该要讲啲乜嘢好，她话她自己就会表达有几爱自己嘅家人。即使没办法陪伴在他身边，仍然会在电话的另一端跟他同在。插喉的一刻，所有医护都难过流泪，因为病人可能以后都再没机会跟家属对话。那一次是克布纳第一次跟新型肺炎患者家属交代要作最坏打算。他说，同一番话就算讲多100次都不会变得容易。克布纳决定在休假的日子拿起自己的相机，在病人和医院的同意下拍摄医护救治病人的时刻。例如着起全副防护衣物的莫莉医生正进行急救，防护装备下只见他望着荧光幕的双眼，寄望病人有一丝生命迹象。莫莉医生眼神中对疾病的恐惧，对人类的脆弱，对生命的希望，都通通被捕捉在克布纳的镜头下。克布纳会在社交媒体上载自己的作品，其中一张是一堆贴在医院墙上的帕纳德，记低了医护日常的笑容，他们充满能量和希望，和着住保护衣下的眼神完全相反。这些相原意是给病人认识医护的面孔，不过克布纳就觉得 他们现在似是为了鼓励医护而存在。克布纳几乎在每张照片的简介中都加上安在家中、佩戴口罩、照顾他人、保护性命等等的呼吁。他认为很多在疫情中受苦的故事都在医院内发生，透过摄影他希望可以给外界见到医院内艰难的时刻，给未有认清疫情严重性的人改变睇法。他形容当你对医生和记录者的角色越认识深入，你就会越发现两者的相似。 我好荣幸可以在日常工作入面体会人生百态，有时令人容光焕发，有时令人体力透支，但是这些种种都成就了一个人的性格。 唔该晒，我哋同事梁家乐咧写咗呢篇嘅人物档案啊， 冇错啊。咁讲到呢度咧，一阵转头咧，十万八千里翻嚟咧，有自由评嘅环节啊。我哋咧请嚟一位学者啊，冯嘉诚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缅甸示威咧一个月嘅情况。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律政司就当中11名原本获准保释的被告提出保释复核，今早在高等法院开庭，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杜丽冰表示，由于控方申请作书面陈词，因此今日属指示聆讯，并定在下星期四和星期六听取复核聆讯，每日处理6人的聆讯，早午是各3人。杜丽冰说，两日聆讯将由上午9:30至下午2点开始，因为部分法律代表需要在下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部分拒保被告保释复核，当日不处理复核聆讯。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上个月26号到今个月4号的一个星期，大约有61,500人接种科兴疫苗，非预期不良事故有17宗，即是比较严重或非预期事故比例是0.002%，属于预期当中。大部分人病征是头晕、心悸，他们经过照料之后已经康复。孔凡毅说，早前接种科兴疫苗两日后死亡的63岁病人，初步解剖报告显示死者有严重冠心病，目前仍需等待全面解剖结果、病理和化学报告整合之后才能够向公众交代，大约需时1至2星期。本身是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的孔凡毅说，第四波疫情已经受控，以玛丽医院为例，只是剩下2-3名新冠病人亦准备出院，大部分医护人手需要安排到疫苗接种中心。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网志说，全国人大正审议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决定，目的是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他指中央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主导权是依据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相关法律文书，做法切合了中国的宪制秩序，亦适用于香港特区，既符合一国亦尊重两制。郑若骅说，他会率领律政司的同事配合相关政策局完成修改法例的工作，尽早落实执行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他又强调，爱国者治港准则早已经包含在一国两制的方针内，要更好地落实有关原则，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就是关键。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代表70个国家发言的白俄罗斯代表表示支持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白俄罗斯的代表读出声明，指出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雾同埋几阵骤雨，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封路啦。咁就受到路面维修影响，波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噶。一大车多，而家龙尾排到接近亚皆老街。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波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接近亚皆老街。跟住咧，跟进翻较早前嘅火警封路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因为火警封咗嘅介乎东安街至到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壁街，以及系介乎壁街至到窝打路道之间嘅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咧，都系已经开翻噶啦。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城隧落社去愉景新城、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日有些报道都说检测呢要整个星期才有结果，甚至不止添。 黄女士的。 等了一个星期才出到报告。如果你快一点，我们就无谓浪费了我们几千元去放一个没薪假。 还有蒋先生。 即使第一次做完这两三天又要做第二次。那你政府没有配套，到时又是又会很多人会挤塞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陈浩之啊，咁我哋十万八千里节目咧，就以往请一啲嘅嘉宾评论咧，都喺电话上面啦吓。嚟紧啲时间咧，都可能咧都间唔中咧，就请一啲嘅嘉宾上嚟啊，我哋直播室嗰度。同我哋再仔细啲、详细啲讲下啲嘅国际新闻话题啦吓。 冇错啊，今日我哋就好开心啦，请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选人冯家成上嚟咧，同我哋一齐讲下缅甸嗰边嘅问题。啊，同大家跟进少少先啦。呢两日大家会比较关注，其实就系联合国安理会咧，就星期五啊，就开咗一个闭门嘅会议嘅，咁系应呢个英国嘅要求咧嚟到开嘅。不过我就见到入边暂时都未有。一啲新消息就话安理会会达成咗啲咩嘅协议啦，但系见到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咧白格纳啊，都喺会度表示话咧系希望咧安理会嘅成员可以发动一啲对呢个军政府咧系采取行动啦，亦都话啦，如果再唔做嘅 時候咧，呢一啲期待咧，可能已經係慢慢會消失噶啦。咁希望成員國都可以即係聯合起嚟、團結起嚟去做翻啲嘢啦。 係啊，因為即係睇翻啲數字咧，其實都見到咧，就係自從二月一號啊，嚇緬甸嘅軍方發動政變以嚟咧，咁啊各個城市咧都出現咗一啲嘅大型示威啦。咁之後咧就見到啲一啲軍裝嘅部隊咧，去到做一啲嘅鎮壓行動啦，用過一啲唔同嘅武器，例如水炮啊、橡膠子彈啊、催淚煙啊，甚至有啲報道話咧實彈都用過啦，咁啊，今個禮拜三咧就出現咗一個38人死亡嘅一啲報道啦，咁而咧就係有啲嘅報告亦都話咧係自從緬甸政變以嚟啊，咁已經最少有50人咧就喺呢啲嘅示威衝突之中死亡啊。咁究竟點樣去解決呢個嘅即政治局面咧？馮嘉誠，不如請你講下啦。 大家好啊，咁。現在緬甸的狀況是開始慢慢進入了一個即很膠着的狀態，見到雙方的斡旋空間是越來越小的，即無論是軍方你一開始了用槍用實彈再加上示威者即過去那個熱情其實都是沒有即消退到，我估計接下來這段時間都應該是會進入一個比較膠着，即是你見到繼續示威，但同一時間軍隊或者是軍警安全部隊那個的回應方法都應該是會繼續用一個比較強硬的姿態，即包括用實彈在內。 其實它越來越強硬是出於什麼原因呢？是國內的民情是越來越投入這一場運動還是怎樣？ 我想有幾個原因，因為過去最開頭的時候其實剛剛政變完了頭幾日那個示威那個的群情是沒有那麼強的，就開始慢慢醞釀緊啦。但是過去見到慢慢開始了成型之後，那個的公民抗命或者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其實越來越大的，擴展到的範圍不是只是得開頭的醫護，後期有公務員甚至有警察是都即是加入了這個這樣的活動。但是警察主要都是在邊疆地區的警察，即是那些邊緣地區的警察，即是因為始終緬甸很大，在邊境地區的警察就相對比較積極去投入這個 CDM， 即是叫做公民不服從運動多一點。我想這一種這樣的情況再擴大下去，包括銀行業啊，其他不同的行業都有人去參加之後，其實對緬甸軍方來說是一個挺危險的信號，所以他覺得我沒有其他手段可以用，我之前想著擺個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即用回前朝官員在這裡，就好像扮演了一個 business as usual， 即是一切如常這樣的信號出來，但是好像沒有一個即平息不到國內的民情的情況下，就會用回他們最常的手法，就是透過鎮壓和透過軍事手段。 咁都見到一啲示威者咧接受訪問咧，咁都話即係好恐懼咧，就係緬甸會翻去以前嘅軍政府統治嘅一個情況啊。因為其實睇翻咧，即係緬甸嗰個嘅民主化嘅近期嘅啲歷史咧，都好短嘅啫嚇，即係講咗10年到嘅一個，即係先有呢個民主選舉。咁之前都係講緊一個長年嘅軍政府統治。咁其實而家軍方嘅政變以至鎮壓示威嘅行動，都讓一啲嘅示威者咧，就係再次回想翻起即係之前嘅一啲軍政府統治啊，或者一啲恐懼嘅一啲回憶啊咁樣。你點樣睇呢啲嘅民情？ 這個民情好正常嘅，因為無論後生也好，或者是老一輩也好，即係我後生講緊係即係可能所謂而家所謂 set 世代啦，即係90年打後，即係2000年出世嗰啲嘅年青人，其實都。他們成長階段本身都是一個軍政府的年代，當然是到他們十幾歲之後就開始轉型，他們明白到軍隊本身的、即影響力或者怎樣影響到個民生，即起碼他們目睹整個國家由一個封閉慢慢開放中間的過程，見到個貪腐問題其實都一樣那麼嚴重，但是起碼見到那個即有個選擇權，我見到譬如有些新聞都會說、有些參與示威者的時候都很興奮，就說剛剛2020年的時候他們有份去投票，第一次投票選舉，你突然之間見到一切的運作突然之間停止了之後，我想很正常是會 trigger 或者激發到某種的想像，再加上即緬甸還有一班老的人口，其實他們是直情是經歷了很長時間的軍政府獨裁階段，他們都明白那個情況是很民不聊生，就不在話下啦。咁同埋本身嗰個情況係即係經濟發展唔到，咁而且再加上好多貪污問題出現，軍隊都係即係開始即係可以無端端又會係去即係鎮壓其他嘅反對聲音或者示威者。咁我諗呢啲咁樣嘅局面其實都係幾大隱憂嚟嘅對佢哋嚟講。 咁其實我就有個疑問咧，喺一啲示威者入邊咧，佢哋有冇一啲世代之爭嘅咧？或者佢哋即係喺年青一代同埋年長嘅一代，喺對於嗰個示威嘅方式啊，或者個理念咧，會唔會有啲唔同嘅睇法嘅？ 我諗你暫時見到大部分嘅公民 不服從運動其實都是很和平的，即你當然看到有現在有些譬如盾牌、啊、或者有不同的，即有時可能會拖的即大的汽油車去擋住條路，但這些其實都不是真的 exactly 用一個武力的方式去回應。咁連同埋再加上我諗呢個咁樣嘅示威同泰國或者同其他地方唔同啦，好明顯地全民盟本身即係昂山素姬個政黨本身成個緬甸入面有個即係緬族人為主嘅地方啦，咁都有一個好大嘅公信力嘅。咁喺邊區地區其實大家都知道係點樣㗎啦，咁大家都係反對軍事獨裁 ，rather 係即係支持昂山素姬。咁呢啲咁樣嘅公因素其實都令到大家對而家嗰個嘅運動發展暫時都係正面嘅。咁但係過去幾日開始見到有軍隊或者軍隊操控嘅媒體咧，其實都開始散布緊另一種信息啦。咁就係話哦，其實咧啲學生都係有或者啲年青人啦，或者示威本身都有暴力嘅一面嘅。咁就譬如有啲鋪頭係會俾人即係攻擊啊，咁有時又會攞翻啲片段就話哦，佢哋嘅警察都受到即係俾人去殺咗。咁用呢啲咁樣嘅即係有槍傷啦，或者俾人去即係攻擊襲擊。咁啱用呢啲咁嘅新聞嘗試去分化呢兩批，咁但係暫時就見唔到一個太大嘅成效嘅，即係起碼年青人或者老一輩其實都喺呢一方面個即係示威個形式咧，暫時都係相對一致嘅。 你頭先都提起昂山素姬啦嚇，咁昂山素姬就係緬甸嘅國務之政啦。咁自從有民主選舉以嚟咧，咁就係、是、都係佢領導嘅全國民主聯盟咧都係取得大勝啦。不過近年咧，其實昂山素姬都受住好多嘅一啲嘅負面新聞去到影響啦嚇，包括咧就係佢西部嚇若開邦一啲嘅少數民族咧，就俾軍隊嗰方面咧係鎮壓啦，甚至咧即有啲外國咧就認為已經係進行一個種族滅絕嘅情況啊，咁都令到咧其實昂山素姬無論喺國際社會嘅聲譽係受損啦，喺國內咧一啲嘅譬如係進步派嘅一啲社會行動者咧，都對於昂山素姬個印象咧已經係大打折扣啦。咁今次嘅示威行動之中咧，咁見到其實仍然都有好多人咧係揸住昂山素姬嘅畫像咧，希望軍方咧可以释放佢，咁但系点样睇？即系而家缅甸人啦吓，对于昂山素姬嘅一个感觉咧吓，咁当然咧，即系可能好多城市啦，或者系大部分嘅一啲佛教徒啊，或者系缅族人咧，都佢哋都好似好多仍然都系支持紧昂山素姬同埋全国民主联盟噶，咁但系对于即系佢系即系可能被指系即系纵容军队喺若开邦嘅暴力等等嘅问题咧，即系睇得出而家即系缅甸人对于昂山素姬嘅。嘅印象係點樣嘅咧？ 我諗以緬族人為主，就大部分都好支持佢嘅，即係都仲係用翻類似嘅稱呼嚟蘇媽媽，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好尊敬嘅，或者係將佢係奉若咗一個好尊崇地位嘅一個領袖咁樣嘅角色看待。咁我諗都因為呢個原因，所以解釋到點解2020年國會選舉入邊全國民主聯盟攞嘅票數係比起2015年係更加多。咁呢個其實都反映到本身全國民主聯盟或者昂山素姬本人喺緬甸入邊咧，其實都仲係一個好即係好穩固嘅地位啦。即係佢本身個票源都係好穩定，都見到佢嗰個支持度係好高。咁但係另一方面就邊區地區或者啲年輕人其實都會對。即係昂山素姬執政嘅時候，譬如新聞自由某情況嘅倒退啦，或者本身個選舉都有少少嘅爭議，都係有即係都有一啲嘅即係都有啲不滿嘅。咁但係呢一啲都唔係一個最主流嘅聲音啊。咁其實見到今次之後就多咗人去話評，即係話去諗翻其實當其時唔支持，即係或者點講咧，即係冇特別去反對軍隊喺羅興亞問題上面嗰啲姿態咧，其實都感到有啲抱歉嘅。咁所以都見到民族同民族之間本身今次都有啲嘅和解，咁但係都冇見到話對昂山素姬因此有一個太大嘅衝擊啦。 不過頭先阿陸宇光提出一點，就係昂山素姬喺國際上面嘅一啲聲望啦。咁其實而家無論係緬甸當地嘅人民，定係鄰近嘅國家咧，對於即係國際能夠有效地去對緬甸嘅局勢去發揮影響力，個期望係點嘅咧？佢哋嘅期許會唔會又好似頭先我哋講到聯合國緬甸問題特使白格納咁樣講話？嗰、那個期望係咪慢慢都冇咁強烈，或者都唔抱一個好大嘅希望咧？ 其實呢段時間見到示威者入邊舉啲牌咧，或者有啲翻譯咧，咁其實都係提出緊，即係某部分嘅示威者提出緊一個概念，就係、是、叫做係咪應該有個所謂嘅國家嘅保護責任，或者國際社會嘅保護責任咧？即係意思就係話，其實係咪應該有軍事干預去介入呢一場咁樣嘅運動啦，或者呢場即係譬如政府對人民之間嘅即係你講嘅殺啊，或者係一個嘅鎮壓啦？咁國際社會對呢個反應就相對比較悲觀嘅，因為覺得干預 之後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很難去幻想、很難想像，即包括見到利比亞或者敘利亞之後，如果你太多國際勢力介入，透過軍事行動介入的話，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講制裁的話，其實就歐美國家開始有制裁啦。咁但係其實因為佢哋本身都唔係緬甸軍方最大的財援啦，或者財源之一，咁所以某程度上好重，即係好視乎翻其他亞洲國家或者亞洲嘅企業點樣去回應。咁但係過去嗰幾個星期咧，亞洲嘅企業就唔係十分之積極啦，比較。即係高調嘅例子就可能係麒麟呢、這個比較大家都會識得嘅例子，咁啊新加坡都有少少嘅企業或者投資者都係想卻步嘅，咁但係整體為主咧就未見到亞洲嘅企業有太大嘅反應，咁所以呢一方面制裁其實好視乎呢啲國家之間點樣去協調。但我想大家都擔心，如果我哋譬如做咗讓步或者做一個太強硬嘅姿態嘅時候咧，會唔會令到其他嘅國家係可以發揮更加大的影響力咧？咁日後會唔會令到佢就可以壟斷咗成個話語權？咁我諗某啲國家都係擔心緊呢一種嘅概念，即係譬如日本點樣去面對中國喺緬甸嘅資金啊，或者緬甸嘅影響力。咁我諗呢一方面都會影響到點解佢哋喺某啲場合上面唔想太高調。 嗯，其實東盟都係啦，見到早幾日就同緬甸軍方嗰邊都有召開過會議，但係事後就似乎個聲明都係話用都係會積極啊，用和平同建設性嘅方式嚟到去幫緬甸，就未有太多嘅進展。 係啊，咁即係只能夠係呼籲啦，呼籲唔好再用暴力啊，呼籲和平解決啦。咁但係齋講咧，就係究竟有幾大嘅實質嘅效果咧嚇？咁而另外咧，都睇到譬如東盟嘅各個國家啊，咁對於緬甸問題嘅態度又係點嘅咧？嗱，見到咧，其實早前咧就緬甸軍政府即係軍方啊，而家即係委任嘅外長咧，都去過泰國咧，就見過泰國外長啊、印尼外長咁。咁亦都見到咧，譬如話係新加坡方面咧，亦都係譬如總理李顯龍咧，亦都喺訪問裡面講過話，即係而家緬甸即係造成一啲嘅死傷嘅鎮壓啦，係一個災難性嘅一個做法咁。咁你點樣睇？譬如即係東盟幾個焦點國家嚇，新加坡、泰國、印尼呢啲國家，對於緬甸問題，佢哋有咩嘅反應嘅咧？ 喺東盟嘅問題上面，其實都見到有一個都幾明顯見到新同舊嘅成員之間個分別，即係舊成員就係講緊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菲律賓啦、泰國咁。開頭泰國的立場都是比較是即依靠政府，因為本身泰國現在的政府都是靠政變起家，所以他都很難去一個很高調的批評，即否則自己都沒有一個說法去講過去。但是過去那兩星期見到那個武力衝突升級，其實泰國的立場都開始show 到一些比較接近新加坡或者是印尼那個比較強硬一些的聲明。那調回轉其他國家，譬如說柬埔寨、老窩，那這些越南，那因為本身的政體都不是一個即相對比較民主或者開放，甚至沒有競爭，沒什麼太大的即政黨競爭，那所以他們對這些的政變，他們會覺得是一個內政問題，就絕對不應該干涉的。那我想所以都很明確見到為什麼有些國家在東盟城裡面是特別靜，有些國家是特別即是響亮的聲音。那印尼的角色就是一直想去挖即係劃船啦，即係嘗試去令到唔同嘅即係譬如軍隊同埋昂山素姬都可以坐得落嚟去傾。咁佢認為東盟嘅角色就應該係要去推動呢一種咁樣嘅對話模式。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喺過去十幾年一直都係咁樣嘅，即係呢個都係印尼認為東盟應該做嘅角色。咁就唔應該話真係要派軍隊去即係鎮壓啦，或者派軍隊去介入去阻止呢一場衝突。 咁其實東盟就似乎唔會採取一個強硬嘅一啲方式嚟到去處理緬甸問題啦。咁但係另一個嘅可能會出手嘅地方，會唔會係大家個期望係擺喺另一啲嘅國家，譬如歐美啦？而家個制裁可能未必太大效用啦，但係就喺中國喺聯合國嘅反應上面咧，似乎而家都仍然咧係未會採取一個非常之強硬嘅手段啦。不過我見到有啲分析都話，其實中國喺緬甸嘅利益咧都有個憂慮，就係其實佢之前中緬經濟走廊咧，其實係同昂山嘅政府係一齊傾呢一啲嘅合作計劃，而呢一個政變咧都係殺中國一個措手不及 嘅。係嘅，即係我諗開頭大家會認為中國係背後有利益，其中嘅原因係因為在政變之前那兩個星期有即係有個面談啦，即係中國外長同埋軍隊領袖。咁但係其實睇翻個反應，即係唔覺得政變對中國本身有太大利益，甚至政變如果真係一個軍政府上台之後，其實可能帶嚟更加多不穩定嘅因素，令到中國喺緬甸嘅投資受影響。因為過去唔係未試過，即係喺2011年嗰陣時仲係即係叫做半民人政府啦，但係有軍隊撐腰嘅政府。咁嗰陣時突然之間剎停咗嗰個密松大壩嘅興建工程，咁呢個本身係要提供即係好多電力係俾中國。 中國，咁突然之間停咗就停咗咯，咁點算咧？咁呢一個對中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不穩定因素嚟嘅。咁再加上軍隊本身同某一啲嘅民族即係部隊啦，即係同緬甸嘅民族部隊有即係衝突，咁中國喺背後又有份撐，即係中國就被指有份撐腰啦。咁所以都擔心呢樣嘢會影響到日後中國同緬甸之後關係。咁所以我見到政變對中緬關係未必係一個好事嚟。 嗯，好啦，咁今日都多谢晒咧，系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选人冯家成啊，吓，同我哋分析咗咧就系缅甸嘅问题噶，多谢你 吓，唔该晒， 陈老师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要听听咧人民足印嘅环节啦吓，今个礼拜咧，我哋喺俄罗斯莫斯科嘅朋友咧梁允玲啊，会同我哋讲下咧就系莫斯科而家建立紧一个都几庞大嘅一个个人资料数码库，究竟做乜嘢嘅咧？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人口超过1200万的莫斯科一直以智能城市自居，现在民众透过市政府网站可以登记享用超过370项服务，好像预约看医生、交罚款、为交通卡增值，听起来很方便，但是同时当局也更加容易收集市民的个人资料。例如在2017年开始，市民在网站登记服务的时候，系统已经会收集登记者的性别、年龄、收入和婚姻状况，甚至可以识别登记者的家庭成员，自动将这些档案组合在一起。市政府在去年11月招标建立不记名的数码档案，收集市民的付款、罚款和负债记录、地区民意调查结果等等的资料，拿去和 Wi-Fi 网络以及手机网络供应商的资料做比对。根据当时的招标文件，系统甚至可以监察到各地区的忠诚度，不过当局就没有解释怎样得出这项数据。政府声称收集到的资料可以帮助分析民众行为和快速应对任何状况变化。当时已经有评论质疑当局很难避免收集到实名个人资料。到了去年12月底，市政府又招标，今次要求承办商在中标后8个月内增加电子档案的储存量。新的中央档案管理系统会实名收集市民的收入、子女的学业成绩、宠物的资料等等，甚至可以查证民众的真实收入。当局坚称这些个人资料都是市民自愿提交，方便他们申请市政府服务的时候不用每次都要再填过资料。但是专家除了忧虑政府权力过大，也都担心当局收集这么多个人信息会增加这些资料流入黑市的风险。在俄罗斯，个人资料的黑市交易非常猖獗，有些被买卖的数据甚至是来自政府部门。市政府早在2012年透过闭路电视、手机网络和免费 Wi-Fi 热点等等的途径收集民众出行的数据。有评论认为莫斯科政府逐步为市民建立数码档案是仿效中国的信用评分系统。在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站 VK， 有网民将当局的措施称为数码集中营。有人甚至说唯一不会被控制的方法就是逃离这个城市。 唔该晒梁允玲啦，同我哋讲咗一啲俄罗斯嘅消息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陈浩之，咁我哋都播翻只歌俾大家听啦。 呢套戏咧，近期都好多人都有睇，我都有入场睇一下。 系啊， 可能喺睇戏嘅过程中咧，都会对你嘅人生咧带嚟一啲反思啊。 系啊，咁啊，亦都系咧喺刚刚过去嘅金球奖颁奖典礼咧，攞到呢个最佳动画片嘅，咁就系《灵魂奇遇记》嘅呢首歌啊，叫做《It's All Right》。 Say it's alright.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right. Oh, it's alright. Now listen to the beat, kinda pat your feet. You got so.It's alright.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right. Oh, it's alright. Now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Give yourself a chance. You've got soul. Everybody knows that it's alright. 嚟自電影啊《靈魂奇遇記》嘅原聲大碟裏面呢隻歌 It's Alright 啊，好多嘢咧都係好嘅，將會好起嚟嘅嚇。 係啊，不過陸宇光講到呢個金球獎嘅揭曉咧，今個星期大家另一個關注點就係咧，華人導演趙婷咧，亦都係成為咗第一個啊獲得最佳導演獎嘅亞裔女性啦。咁今次金球獎都迎嚟唔少嘅好消息啊！ 好啦， 聽到呢一度咧，結束今個星期嘅節目 嚟到呢度啦，下禮拜再見啦，拜拜。